据南州县联合通讯社文化广播电台报道，南州县的开城工业园区非常地策委员会7月8号举行记者会，表示抗议当局单方面的停止开城工业园区开动。